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开发语言。有许多编程语言可以用来开发服务器端，一些语言对于网络开发有先天优势，一些语言没有先天优势，但能完成任务，而有一些语言则不太合适。今天我就来具体讲一讲这些语言来开发网络服务的优劣势。C 加加是最标准的开发语言，速度快，并发性能高，能最大程度利用机器资源完成任务。现在 C 加加层面拥有无数网络开发库和 SDK， 知名的有 ACE、Boost、ICE 等等，但缺点是开发效率不比别的语言来得高，出错后常常只有熟练的程序员才能定位问题并且做出修复。Go 是2009年新出现的语言， Go 天生适合编写网络程序，它也是一种系统级的语言，可以直接编译为执行文件，当然由于封装大量的语法糖，所以编译出来的文件会更大。它天生支持并发操作，所以许多时候你不需要像 C++ 一样手工去处理。缺点是 Go 语言仍然存在许多语法方面的坑，你可以去 studygolang.com 学习最新的资料。 Java 是公认的编写网络服务的第一大语言，在运行性能和开发效率上有很好的折中效果。 Java 拥有众多的中间件和开发库，调试方便，一般的运维人员也有极为广泛可用的第三方维护工具可以使用。缺点是 Java 的运行效率虽然有了质的飞跃，但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虚拟机，所以仍然比不上系统开发语言编写的软件。另外 Java 的发布和部署需要众多的依赖包和库，软件体积庞大也是其重要弊病。如果深入理解 Python、Ruby 这两种语言的相似程度以及对系统的支持程度，可以用 C 和 C 加加的相似程度来相比。你或许会很疑惑，毕竟 Python 和 Ruby 的语法几乎不一样， Python 需要格式化源代码，而 Ruby 并不需要。 Python 更严谨， Ruby 更开放， Python 用户更多， Ruby 用户更少。不可否认的是，两种语言编写网络程序都非常方便，也非常高效。两种语言都可以在100行内编写出简单的、完全可以直接使用的网络服务器程序。但这两种语言弊病也很明显，那就是速度不够快。比之 Java 或许运行效率更慢一点，但由于目前机器硬件水平的提升，软件效率不足的缺点一部分已经被硬件所弥补。但仍然不能否认 Python、Ruby 语言适合 IO 密集型开发，而不适合计算密集型开发。Python 书籍比 Ruby 多好几倍，然而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就会发现 Ruby 的书籍质量明显比 Python 高几个等级。所以如果要看好的脚本语言书籍， Ruby 相关的书籍是首选。我这里推荐一本 Programming in Ruby， 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 Node.js 从前端语言变成后端语言，让编程界眼前为之一亮，随后的发展大家也有目共睹。 Node.js 由于使用 JavaScript 语法，所以我们一般采用事件驱动的形式以及非阻塞的模型来进行网络开发。因为这些特点，它非常适合做分布式数据密集型的工作，但缺点也很明显， Node.js 是单线程，无法很好的使用多核 CPU， 这个问题在 Python、 Ruby 语言中也很明显。或许你没有听说过 Erlang 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是最初由爱立信开发的，它的初衷是让程序员应对大规模并发、分布式软件实时并行系统进行编程。最早期的版本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但一直到1998年才开源。 Erlang 也不是系统语言，它有自己的虚拟机和解释器，当然和 Java 一样， Erlang 也支持将代码编译成 native code 来运行。 Erlang 的缺点就是类型问题，它并非强类型语言，由于是事件编程，所以导致会在运行时无法匹配类型而出错，不过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规范的编程方法来规避。这么多种编程语言整合起来看，大致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系统级编程语言诸如汇编、 C++ 这种编程语言执行效率快，并发量比较高，作为编写网络服务的第一语言，一台服务器就能支撑很多人。缺点是开发效率不够高，需要几年以上经验的程序员才能搞定。专门为网络服务器开发的语言，比如 Go、 Erlang 这种语言编写高并发和开发效率都不是问题，有很好的折中效果。缺点就是语言比较新，有许多的坑等着后来的程序员去填，并且语言、语法等系统机制要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才能稳定下来。解释性脚本语言诸如 Python、 Ruby 这类语言的开发效率非常高效，在现在的服务器硬件上也能支撑不少用户，但唯一的缺点是运行效率低下，虽然也有解决方案，但仍然不能对抗高性能的系统编程语言和专业网络开发语言。那究竟该如何选择一种合适的语言来编写网络服务器呢？有三种类型的网络服务，分别是 Web 服务、 Socket 服务和混合模式，我们分别来看每一种情况。第一种是 Web 服务，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前后端分离，对于编写 CS 结构的程序员，听到这种说法应该比较懵，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难道本来不就是分离的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 Web 的世界中，前后端都是混合在一起编写的，比如 PHP 方式只有用到 AJAX 交互的时候才需要用到后端的代码，但前后端一分离，后台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前端的工作也不会变少。编写 Web 服务需要 HTTP 和 HTTPS 的服务体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NGX、 Apache 作为静态页面路由， Java、 Tomcat、 Python、 Ruby 等脚本语言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页面只需要使用 JSON 交互即可。所以编写 Web 服务，我们可以选择 Java、 Python、 Ruby， 但如果公司财力物力有限，在考虑招人成本的问题，次选也可以是 Java 语言。第一是写 Java 人够多，第二是 Java 成熟的内库够多，因此一旦出现问题，有解决经验的人也比较多。第二种是 Socket 服务，传统 TCP IP 和 UDP 服务，或者最近的 WebSocket 等，都需要快速响应和并发操作。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局编程语言和网络编程语言就可以派上用场。如果公司的项目需要更快更高效，并且财力也允许，那么选择 C、C++、Go、Erlang 等语言编程未尝不是一种选择。当然 Java 也可以很好的提供服务，但从业务上来讲，既然选择了 Socket 服务模式，那么就必然对并发量有一定要求，所以选择上述这些语言更合适。至于混合模式业务，既有 HTTP、HTTPS 的服务，也有 Socket 服务，那么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语言成本，如何平衡程序员之间技术战的问题呢？如果要做一款短期内必须上线的产品，我建议选择成熟有大量解决方案的开发人员不短期的语言，比如 Java， 或者能快速做出原型的语言，比如服务器专有语言 Go。 如果是长期发展的产品，并不着急成型，那么选择稳定成熟的人员素质比较高的语言，比如 Python、 Java 等。至于平衡技术栈的问题，首先要选择网上有众多解决方案的语言，其次是找成熟的语言，比如 Python、 Java、 Ruby。 如果针对某种特殊的产品，比如并发要求特别高，那么只有选择系统语言或者专门的语言，比如 Go、 C++ 等。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 Java 语言是一种万能药或者是银弹？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银弹。 Java 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其被人诟病的地方也是有不少的。第一点莫过于速度，就算拥有 Jet 编译，总体速度仍然比不上 C++。 但事实上这些因素综合考虑并不算特别大的弊病，因为硬件资源提升后，速度这些问题已经可以得过且过了。那么从语言本身来看，如果说 C++ 语言本身的弊病是因为系统平台导致的，那么 Java 语言的弊病就因为继承自 C++ 却没有做更彻底的改革而导致的。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 switch case 判断语句硬生生的从 Java 处直接继承了下来，因为 C++ 只允许使用 int、 enum、 char 作为判断类型，而 Java 也是直接将这套规范继承了下来。再比如在 Java 里面，异常检查也是一个痛苦的根源，程序员不得不写下无数 try catch 语句，以使得将异常捕获转变为运行时的异常，然后将之抛出去，这样一来使用 Java 编写的 API 将缺少灵活和扩展性。那如果选择 Python 或 Ruby 等脚本语言进行开发，却需要大量高并发的操作，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选择多进程不是多线程编程的方式进行开发，代码尽量简洁高效，一个进程兼顾一个任务，进程之间通信方式要尽量高效简洁，比如可以使用自定义的队列等方式。学完这一节，你应该使用各种编程语言来编写网络服务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我主要讲了以下几个内容。第一，编程语言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系统级编程语言，专为网络服务开发的编程语言和解释性脚本语言。第二，在编写网络服务的时候，可以根据要编写的是 Web 服务、 Socket 服务还是混合模式来编写合适的编程语言。给你留个小问题吧，如果让你来使用 C++ 捏和 Lua 脚本来编写网络服务器，你会怎么设计这个程序框架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